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众德相品第76-4。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真法界真如实际无转无越者，色乃至识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眼处乃至意处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色处乃至法处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眼界乃至意界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色界乃至法界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眼处乃至意处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地界乃至十界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因缘乃至增上缘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从缘所生诸法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无明乃至老死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色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苦集灭道圣地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五眼六神通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如来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32大师相80随好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否？ 于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佛。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佛。善行，善法非善法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佛。有记法无记法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佛。有漏法无漏法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佛。世间法出世间法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佛。有为法无为法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唯有一佛。佛告善现，色乃至识不异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异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善法非善法不异于真法界，真如实际。有记法无记法不异于真法界，真如实际。有漏法无漏法不异于真法界，真如实际。世间法出世间法不异于真法界，真如实际。有为法无为法不异于真法界，真如实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色等法与真法界真如实际无有异者，云何世尊施设黑夜？有黑一属，为感地狱旁生鬼界；施设白夜，有白一属，为感人天；施设黑白夜，有黑白一属，为感一分旁生鬼界及一分人；施设非黑非白夜，有非黑非白一属，为感欲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我依世俗施设如是因果差别，不依圣意，以圣意中不可说有因果差别。所以者何？圣意地理诸法性相不可分别，无说无事，如何当有因果差别？善现当知，与圣意地色乃至识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眼处乃至意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色处乃至法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眼界乃至意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色界乃至法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眼处乃至意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地界乃至十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因缘乃至增上缘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即空故，从缘所生诸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 与毕竟空无际空故，无名乃至老死，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空无相无缘解脱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苦集灭道圣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无眼六神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善法非善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有记法无记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有漏法无漏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世间法出世间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有为法无为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以毕竟空无际空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依世俗施设因果分位差别，不依圣意，则应一切迂夫一生，亦有预留，亦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及佛无上正等菩提。报告善现，于云何？迂夫一生为如实觉世俗圣意二谛离否？若如实觉二谛离者，彼亦应有预留，亦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及佛无上正等菩提。然诸迂夫一生不如实觉世俗圣意故，无圣道，无修圣道，不可施设有诸圣果分位差别，唯诸圣者能如实觉世俗圣意故。有圣道，有修圣道，由思得有圣果差别。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修圣道得圣果否？ 佛言：佛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不修圣道，得圣果否？佛言：佛也，善现。当知，非修圣道能得圣果，亦非不修圣道能得圣果，非离圣道能得圣果，亦非住圣道中能得圣果。所以者何？与圣义地道即道果，修与不修不可得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未有情施舍圣果种种差别而不分别，在有为界或无为界施舍圣果分未差别。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不分别在有为界或无为界施舍圣果分未差别，云何如来应证等觉说断三劫名欲流过，薄欲贪嗔名一来过，断顺下分五劫永尽名不还过，断顺上分五劫永尽名阿罗汉过。知所有即法皆是灭法，名独觉菩提。永断烦恼习气相续，名佛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我当云何知佛所说甚深意趣？为不分别在有为界或无为界施舍圣果分为差别。我告善现：于云何所说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及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圣果，为是有为，为是无为？善现对曰：如是圣果，为是无为。佛告善现：无为法中有分别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通达一切有为无为，皆同一相，所谓无相，当与儿时颇与诸法有所分别，此是有为或无为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未有情宣说诸法而不分别所说法相，为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是菩萨摩诃萨自于诸法无所执着，亦能教他于诸法中无所执着，为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执着，亦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所执着，亦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所执着，亦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所执着，亦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所执着，亦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所执着，亦于苦集灭道圣地无所执着，亦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无所执着，亦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所执着，亦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所执着，亦于五眼六神通无所执着，亦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执着，亦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所执着，亦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执着，亦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执着，亦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所执着，亦于一切智智无所执着。是菩萨摩诃萨无执着故，于一切处皆得无碍。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变化者，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于彼果不受不住， 唯唯有情，波涅盘故，如是乃至，虽行一切之智，而于彼果不受不住，唯唯有情，波涅盘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若善若非善，若有际若无际，若有漏若无漏，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有为若无为，皆无执着，亦无所爱。所以者何？善达诸法如实相故。第二分，善达品第七十七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何善达诸法实相？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所变化，不行一切贪嗔痴劫，不行色蕴乃至识蕴，不行眼处乃至意处，不行色处乃至法处，不行眼界乃至意界，不行色界乃至法界，不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行眼处乃至意处，不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行地界乃至识界，不行因缘乃至增上缘，不行从缘所生诸法，不行无明乃至老死，不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不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行苦集灭道圣地，不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行五眼六神通，不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行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不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不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行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行一切智智，不行内法外法，不行随眠诸禅，不行善法非善法，不行有记法无记法，不行有漏法无漏法，不行世间法出世间法，不行有为法无为法，不行圣道及圣道果。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亦复如是，与一切法都无所行，是为善达诸法实相。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所变化而能修圣道？佛告善现：所变化者，一修圣道无染无净，亦不轮转诸趣生死。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云何善达皆无实事？佛告善现：云云何？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变化者未有实事，一丝实事有染有净，即有轮转诸趣是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非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变化者有少实事，非依彼事有染有净，亦无轮转诸趣生死。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善达实相，亦复如是，通达诸法都无实事。具受善现复白佛言： 为一切色受想行识皆如化否？为一切眼处乃至意处皆如化否？为一切色处乃至法处皆如化否？为一切眼界乃至意界皆如化否？为一切色界乃至法界皆如化否？为一切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如化否？为一切眼处乃至意处皆如化否？为一切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如化否？为一切地界乃至识界皆如化否？为一切因缘乃至增上缘皆如化否？为一切从缘所生诸法皆如化否？为一切无明乃至老死皆如化否？为一切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如化否？为一切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皆如化否？为一切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皆如化否？为一切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如化否？为一切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如化否？为一切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如化否？为一切苦集灭道圣地皆如化否？为一切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皆如化否？为一切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如化否？为一切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皆如化否？为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如化否？为一切五眼六神通皆如化否？为一切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如化否？为一切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皆如化否？为一切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如化否？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如化否？为一切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皆如化否？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如化否？为一切若善法非善法若有记法无记法若有漏法无漏法若世间法出世间法若有为法无为法皆如化否？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色等诸法无不如化。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如化者诸所变化皆无实色受想行识乃至无实有为无为由此亦无杂染清净亦无轮转诸趣生死亦无从彼得解脱意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有情有胜事用？报告善现于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本行菩萨道时颇见有情可脱地狱旁生鬼界人天去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报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本行菩萨道时不见有情可脱三界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通达之见皆如幻化都非实有。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通达之见皆如幻化都非实有诸菩萨摩诃萨为何事故修行六波罗蜜多为何事故修行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为何事故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为何事故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为何事故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为何事故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何事故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为何事故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 为何事故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为何事故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何事故修行无眼六神通？为何事故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为何事故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为何事故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何事故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为何事故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何事故成熟有情？为何事故严净佛陀？报告善贤，若诸有情与一切法能自通达，皆如幻化，都非实有。诸菩萨摩诃萨不应经于三无数劫，为诸有情修行菩萨难行苦行。以诸有情与一切法不能通达，皆如幻化，都非实有。是故菩萨三无数劫，为诸有情修行菩萨难行苦行。故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能通达，皆如幻化，都非实有，不应经于三无数劫，为诸有情修菩萨行，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实通达，皆如幻化，都非实有。是故经于三无数劫，为诸有情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广说乃至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如幻、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寻香城、如变化时，所化有情住在何处？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拔令出。报告善贤，所化有情住在名相虚妄分别。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从彼名相虚妄分别就拔令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等为名？何等为相？报告善现，名为是客，为假施设，表所显意。为此名色受想行识，此名眼处乃至意处，此名色处乃至法处，此名眼界乃至意界，此名色界乃至法界，此名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此名为男，此名为女，此名为小，此名为大，此名地狱，此名旁生，此名鬼界，此名为人，此名为天，此名善法，此名非善法，此名有记法，此名无记法，此名有漏法，此名无漏法，此名世间法，此名出世间法，此名有为法，此名无为法，此名欲留果，此名依来果，此名不还果，此名阿罗汉果，此名独觉菩提，此名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此名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此名一生，此名声闻，此名独觉，此名菩萨，此名如来。善现，如是等一切名，为表诸意，为假施设，故一切名皆非实有。诸有为法亦但有名，由此无为亦非实有。于夫一生于中妄执，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悲怨熏心，方便善巧，焦令远离， 作如是言，名是分别妄想所起，亦是众缘和合假立，汝等与众不应执着，名无实事，自性皆空，谁有智者执着空法？如是闪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为诸有情，说浅明法。善现，是谓为名。相有两种，迂夫一生与中执着，何等为二？所谓色相即无色相。云何名色相？为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劣，若胜，若远，若近，如是一切，自性皆空。迂夫一生分别执着，谓之为色，是名色相。无色相者，为诸所有无色法中，迂夫一生取相分别，生诸烦恼，名无色相。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教诸有情远离二相，复教安住无相界中，虽教安住无相界中，而不令其堕两边之，为此是相，此是无相。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令诸有情远离诸相，行无相界，而无执着。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但有名相，一切名相皆是假立，虚妄分别之所集起，于中都无少时可得。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诸善法自能增进，亦能令他增进善法，由自善法渐增进故，能令诸地见得圆满，亦能安利诸有情类，令随所应住三乘果。佛告善现：若诸法中少有实事，非但假立有名相者，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于善法自不增进，亦不令他增进善法。以诸法中无少实事，但有假立诸名诸相，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诸善法能自增进，亦能令他增进善法，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苦集灭道圣地，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无眼六神通，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能以无相而为方便， 圆满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以无相而为方便，圆满一切之智，能以无相而为方便，成熟有情，严禁佛土，如是善现，以一切法无少时事，但有假立诸名诸相，诸菩萨摩诃萨于中不起颠倒执着，能以无相而为方便，于诸善法自增进矣，亦能令他善法增进，复次善现。若诸法中有毛端量实法相者，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不应觉知无相无念，亦无作意无漏相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安立有情与无漏法，以诸无漏法皆无相无念无作意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安立有情与无漏法，乃名真实扰于他世。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真无漏性，无相无念无作意者，何缘世尊于诸经中述作是说，此是有漏法，此是无漏法，此是世间法，此是出世间法，此是有为法，此是无为法，此是有争法，此是无争法，此是流转法，此是还灭法，此是声闻法，此是独觉法，此是菩萨法，此是佛法也。佛告善现：于云何？有漏等法与无相等无漏法性，唯有一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声闻等法与无相等无漏法性，唯有一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有漏等法岂不即是无相念等无漏法性？善现对曰：如是，世尊。佛告善现：诸欲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岂不即是无相无念无漏法性？善现对曰：如是，世尊。佛告善现：有此因缘，当知一切法皆是无相等，无二无别。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学一切法无相无念无作意时，常能增长所行善法，所谓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苦集灭道圣地，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无眼六神通，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无往施法恒诸舍性，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成熟有情严禁佛土，诸如是等一切佛法，皆由学无相无念无作意而得增长。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除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更无有余要所学法，唯故善现三解脱门总摄一切妙善法故。所以者何？空解脱门观一切法自相皆空，无相解脱门观一切法远离众相，无愿解脱门观一切法远离所愿。诸菩萨摩诃萨以此三门能摄一切殊胜善法， 离此三门，所应修学殊胜善法，不得生长。不辞善现，若菩萨猛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则能学色蕴乃至识蕴，亦能学眼处乃至意处，亦能学色处乃至法处，亦能学眼界乃至意界，亦能学色界乃至法界，亦能学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能学眼处乃至意处，亦能学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能学地界乃至识界，亦能学因缘乃至增上缘，亦能学从缘所生诸法，亦能学无明乃至老死，亦能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能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能学苦集灭道圣地，亦能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能学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亦能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能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能学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能学无眼六神通，亦能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能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能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能学成熟有情严禁佛土，亦能学诸于无量无边佛法。据说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三解脱门，则能学色蕴乃至识蕴？我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如实知色乃至识，若相，若生灭，若真如，是名能学色乃至识。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相？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毕竟有孔，毕竟有隙，譬如锯末，性不坚固，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相。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生灭？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至去，虽无来无去而生灭相应，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生灭。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真如？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真如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染无净，无增无减，常如其性，不虚妄，不变异，故名真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真如。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受相？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受毕竟如拥，毕竟如见，速起速灭，犹如浮泡，虚伪不住，三合合起，是名菩萨摩诃萨如实知受相。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受生灭？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受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至去，虽无来无去而生灭相应，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受生灭。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 受真如，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受真如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染无净，无增无减，常如其性，不虚妄，不变异，故名真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受真如。再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象，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犹如阳焰水不可得，可爱因缘忘其慈想。发假言说，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象。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生灭，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知去，虽无来无去而生灭相应，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生灭。再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真如，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真如，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染无净，无增无减，常如其性，不虚妄，不变异，故名真如。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想真如。卷第471。